你哋期待紧啲乜？想听啲乜？想睇啲乜？记得俾掌声就得。等到见到场埋后边都俾你遮晒，究竟为乜？跟住摁啊！嚟到不如放低包袱，忘记翻工俾人屈，出街车又塞。你双眼冇灵魂，好似好大压力，系咪俾人激到想扑食？同事有啲 fit， 老细有啲 kick， 掌台有啲逼，顾客是对的，陌生气公式，究竟边个发明？边个负责 pantry 嗰笪污渍？ 世界太快，快到出街，开心冇得买，享受我所在边界。个世界太快，太大，太古怪，颠覆嘅生态，不可决定我心态。 我感同身受，翻工做嘢总有难受嘅时候，试过喺台上失去节奏，表现打折扣，接收评论如助咒，唯有低头揾出口，摄高个枕头，网上用时间补石翻转头。机会已错过，笑你嘅名有100个，就算拍通宵作品都只系轻轻带过。状态每况越下点算啊？感受越嚟越差，跟住玩自闭啊，笑容要自制啊，咁落去自己蚀底啊！ 个世界太快，快到出街，开心冇得买，享受我所在边界。个世界太快，太大，太古怪，颠覆嘅生态，不可决定我心态。 边有咁多怀才，不如只系固有想法框住，心谂事在人为，喂，唔好俾自己阻住。创意冇榜样跟住，有嘢就讲，有衫就晾，闲人同细菌太多，搞到啊噏住噏住。听过行行出状元，有冇听过行行都有压力？只有你自己最清楚心中嘅想法价值。冒险讲胆识做决定，跟你忐忑为反击，谂翻细个买玩具嘅目的嗰道力。步伐可能啱，可能错，呢个结构无法改造，要提醒自己继续做，唔好留喺跌低嗰度。想要更大嘅胜利，就需要更大嘅勇气。有时要放低自己，放长线唔等于自卑。做得好唔单靠天分，唔识放弃先系天赋。任何环境，任何对手，统统应付，一一兼顾。打破局限嘅想象，冇人系绝对嘅榜样。希望你听完呢三分钟，得到一分嘅力量。 世界太快，快到出街，开心冇得买，享受我所在边界。个世界太快，太大，太古怪，颠覆嘅生态，不可决定我心态。 只要少少时间，就知点样可以继续行。谂翻当初决定出发，就唔系一时间。呢个世界嘅机遇，边有得轮住嚟拣？识将猎物咬实唔放，就系非物质文化遗产。资本金字塔入面各自有一套方法生存，成功系无法定义，放弃系失败嘅根源。未必个个都明白，好似上次餐厅职员系咁想收我只杯，但明明我都仲未饮完。讲完。